敲响了日落， 钟声敲响了日落， 哎呦路越过山坡， 哎呦路越过山坡， 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嘿，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却不放弃 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绽放所有光芒 shining， 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 I'm the one you want， 却无可代替。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当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安心骄傲。 唱过头 是穿越的雨衣，闻到秋光，偶尔证明你在时间的哪里，而在这里，你等候都是终于知己。 心后也一直记忆在哪里， 下的路很顺畅，不拘理想，而天空纷纷飘荡又飞扬，你远到看不见，也近到没有差。 Too.

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家，咖喱咖喱辣，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茶，咖喱咖喱摩托皮卡，咖喱咖喱呀，咖喱咖喱夜市酒吧，热情奔放火辣辣，咖喱咖喱亲亲家，咖喱咖喱辣，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茶。 Falling off the door, door hanging off the hinges. My feet are still sore, my back's on the fringes. We tore up the walls, we slept on couches. We lifted this house, we lifted this house. Firecrackers in the east, my car parks out. Your hands on my cheeks, your shoulder in my mouth. We're burning all

迷路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街上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教它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该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顺劣太子天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题出高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初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超越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哭过，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One minute I

天，孤单看台北的云飞，在幻想未知的脸，一颗心，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